第189集，月心谷死了，对谁更有利？ 2:10到15，是你们从大堂再次回到三楼去找白世成的一段空档。这段时间窃听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应该是龚博士把窃听器关了。你们的谈话内容还记得吗？ 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没聊什么，只是在预测一会儿白志成可能会说什么，以及1206的房客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。 任意窝在椅子里，一张脸上全无神采，异常苍白，而且对与自己对话的人抱着明显的敌意。他以前从未对警察有过敌意，因为红五分局的很多警察他都认识，并且一直有合作。而现在在审讯他的名叫郑培的警察，不是分局的，而是总局调来的，从坐下来就对他用审问犯人的态度冰冷严苛犀利，激起了他的怒火。不过这不是他不说出自己与龚应贤的真正对话的原因，而是他无法信任眼前这个人。此时他仍在医院，尽管他已经进过很多次医院，也有很多次从病床上醒来，但这是头一次。当他醒来后，等待他的是审问他的警察。他意识清醒的第一时间就焦急地询问龚应贤的下落，而他也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没有下落。接下来的就是一系列的询问，或者说审问。 任队长，如果你对我们有所隐瞒，不利于我们找到龚博士。 是你们先对我有所隐瞒的。龚应贤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如果他只是被绑架了，你们现在的重点不应该在我身上，更不该派总局的人来审我。别他妈把我当傻子，我可以一句话都不说。 如果你配合我，将那天在建兴饭店发生的一切都如实说出来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 我不需要你们告诉我，我可以问别人。 任意扭过头去寻找着自己的手机。 任队长，难道你不好奇为什么你醒过来之后一个熟人都不在身边，只有我吗？因为你被暂时限制人身自由了，除非我们能排除你的嫌疑。 你说什么？ 你被限制人身自由了，你现在有协助龚应贤杀害月心谷，帮助白志成逃跑的嫌疑。 任意此时的感觉就像脑袋上遭了一记闷棍，打得他天旋地转，头痛欲裂。 是这个人他妈在说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龚应贤怎么可能杀害月心谷？ 任意激动的就要从床上下来，身体却无力的往床下栽去。郑培眼疾手快的扶住了他，将他按回了床上，看着他咳嗽不止。 为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月心谷是白赤城杀的。 他现在甚至怀疑自己体内的镇定剂还没有代谢干净，所以才会听到如此荒谬的话。龚应贤杀月心谷，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 如果我们没有证据，是不可能也不敢无端怀疑一个警察的。你与龚博士认识多久了？还没到一年吧？为什么你这么积极地帮助他查案，积极地介入19年前的案件，跟他为你父亲提供价值上百万的高端医疗有关吗？ 那件事我已经向总队解释清楚了，我也提供了所有的文件证明我的清白。我们是朋友关系，我父亲还曾经救过他，我父亲使用的是他们医院的公益名额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金钱和利益交换，也没有收受贿行为。 所以你作为一个消防员，这么深入地介入警方的案件，仅仅是因为你们是朋友？ 那个邪教组织三番五次的想要杀了我，还害死了我的兄弟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我想要抓住他们有什么问题？这点热血都没有，我还能算是个男人吗？ 那么龚博士在查案的过程中与邪教的人有没有私底下的接触？ 没有，如果有的话早就抓人了。他一直在追踪那些人。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什么都会告诉你。 郑培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 目光毒辣，切入问题都直取要害。这种套话的方式只是让仁义更加怒火中烧，对龚应贤的担忧更是令他处于一种随时要爆发的极端情绪中。 他确实时常跟我分享查案的进展，至于他是不是什么都告诉我，我又不住在他肚子里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们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，就怀疑一个那么优秀的警察？ 现场录音、现场物证，以及在张文出租屋里找到的一些证据，让我们产生怀疑。他和邱队长暗中调查19年前案件的事，我们早就注意到了。其中涉及一些违纪的情况，我们一直在观察。月心谷被烧死，他和白赤城失踪后，我们正式对他展开调查，发现这个人有很多疑点。他很可能因为一些执念，做了一些警察不该做的事。实际上，他并没有他父亲是他杀的确凿证据。 他有，他只是在搜集更多证据，争取重申。你们找到了什么？把录音给我听。 录音暂时不能让你接触，我说过了，我们要先排除你的嫌疑。当时他和白世成从酒店离开的时候，他以为谭浩辰关闭了酒店所有监控，一开始只是为了防止白世成监视他们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地下车库和室内监控不是一套线路，所以车库的监控没有关闭，白世成没有拿枪胁迫他，他是自愿和白世成上了车。但在离开车库突破警方封锁的时候，白赤城正用枪威胁着他，逼警察放行。 也许白赤城用其他方式在胁迫他，如果只是用枪指着他的脑袋，他未必会就范。 那么是什么呢？月心谷已经死了，龚博士会因为什么被他胁迫？ 我不知道。你没有凭什么说月心谷是他杀的，月心谷是被白赤城绑架的。 月心谷没有被白赤城绑架，他是白赤城的同伙，他是自愿进入酒店的。根据现场录音，龚博士曾经非常激动地指责月心谷，他要杀月心谷的动机比白赤城大多了。 放他妈的屁！月心谷的女儿被绑架就是紫燕干的，月心谷和组织早已经决裂，否则白赤城凭什么拿月心谷当人质？龚应贤是恨月心谷，但是他不可能绕过司法对月心谷私自处刑，他反而要尽可能保全月心谷的命，利用他搜集更多组织的罪证。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，但这很可能是月心谷和白赤城合演的一出戏。而龚博士进去之后没多久就掐断了窃听，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，只是这件事蹊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，你们也该知道是白赤城杀了月心谷灭口。 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就认定是白赤城杀了月心谷？ 废话，月心谷向我坦白了罪行，把19年前发生的一切都揽到了自己头上，白赤城只要杀了他，他就死无对证，案件就难以翻案了。 你正好说反了，这也是龚博士灌输给你的吧。我问你，月心谷向你坦诚所有罪行，你是不是只告诉了龚应贤？ 是，当时时间紧迫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月心谷死了，你就是唯一的证人，可是你的证词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，会变成你的一家之言，甚至因为你有疑似受贿的污点，你的证词多半会被驳倒。 仁义张了张嘴，对方却不给他插嘴的机会，继续道， 反而如果月心谷活着亲自承认罪行，他对当年的案子十分了解，能够提供很多细节来佐证自己，他的证词分量十分重，在时间过去了19年，还有半年时间就过追诉期，证据缺失的情况下，司法会衡量值不值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翻案，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可能达不到龚博士的目的。所以月心谷死了对谁更有利？ 仁义呆住了。 月心谷是一定有把柄在组织手里的，他也知道自己难逃法网，所以他很有可能选择大包大揽掩护真凶，可是现在他死了。按照我们的分析，白志成从来就没有打算杀月心谷，是龚博士不愿意把月心谷交给警方，所以杀了他。至于他为什么和白志成一起离开，我们怀疑他和组织早有私联， 为了给自己父亲翻案，他在暗中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整件事隐藏在一个巨大的谜团之下。 仁义一动不动地看着郑培，空白的大脑中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反驳着眼前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，可是他却一句都说不出口。他知道自己不该轻易怀疑供应线，可这一系列的事情确实蹊跷啊。最让他不解的就是为什么供应贤和白赤城一起离开，毕竟他是亲眼看着供应贤离开的人，可他根本不敢说。现在只有找到供应贤才能解释这些疑点，可是供应贤在哪里啊？比起真相，仁义现在全心祈求的就是供应贤平安。